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嚇、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今日咧，我哋請到阿李永全上嚟啊，咁啊，陳志傑咧同我一齊咧，就即係問下佢啊，即係請教下佢，即係香港嘅創意工業到底即係掂唔掂嘅？咁啊，第一節嗰度咧講咗日本啦，同埋呢個南韓啦，佢話講到南韓咧喺光輝背後咧，其實而家咧有一樣嘢超越咗佢個對手日本，就係自殺率。咁但係咧，佢嗰個創意工業的確係成功嘅，呢個就無需要疑問嘅啦。咁但係成功嘅背後嘅代價咧？是非常 有血有淚啊！ 有血有淚， 唔係同埋佢有個變化嘅，你睇得到。韓國嘅，我覺得佢嘅變化比日本會更加好添。韓國嘅而家即係有一扎以前嘅設計人咧，領頭羊啦嚇，佢哋而家係會放下嘅。是比後生嗰一輩去揸住支大旗去做佢哋嘅論壇啊，做佢哋嘅設計周。咁呢個轉變係好大，因為點解咧？而家有好多地方咧，你都發覺咧，即係設計真係我唔能夠話唔容納一啲老餅、老電池，但係實際上。在二十年咧，個變化真係好大。我睇到好多前輩，我自己好多人都叫前輩啦嚇，我叫做即係上一層嘅設計人咧。無可否認，因為佢哋係一個我哋叫做 analog 時代誕生，所以諗嘅思維啊，完全都係有一個套。咁我喺嗰度誕生，無可否認。咁但係一入咗係今時呢十年咧，個好大嘅變化。而家講緊 AI 嘅時候，如果你仲講緊以前嗰套 analog 咧，其實係已經甩曬嘅啦，已經係喺山腳嘅。 咁但係你成功轉型啊！嗱，不過關於你轉型嘅故事咧，我哋陣間先至講啊。唔係啊，你轉型啊，你唔係，你係讀平面設計出身嘛，而家你係品牌設計人， 主力做品牌啦。 咁我哋大字佢都有個品力，品牌設計。咁點解咧？由即係要由呢個 graphic designer 平面設計師去到呢個品牌設計人咧？咁其實咧，佢係見證咗香港嗰個改轉變嘅。不過呢個稍後先至講。我哋講另外一樣嘢啊，即係話我哋回歸咧就快二十年啦，做三十幾日，即係 along with 就係梁振英嘅任期。along with 係同步的 未失 即係咁。anyway， 講翻就係香港咧，你話二十年咧啊，有好多嘢衰啦，係呢個事實啦。但表面上都有一樣嘢都幾繁榮嘅，即係譬如我哋嘅商場咧，的確比鄰近地區啊做得好噶啦。你睇啲商場，即係夠曬 grand， 同埋咧。其實我係做傳媒人嘅啫，我就唔係出去賣嘢嘅。但係咧，佢就分得好好喎，分類喎。譬如樓下咁啊，越低層咧就將個名牌擺曬喺度。 係咯，振興新城市啊，你估係咪啊？ 係啊，應該係新城市廣場啊。 佢譬如係即係人流最多嘅一個商場咧。 啊，但係呢張照片拍攝嘅時候咧，就一定唔係人流最多啊嘅時候啦。啊啊 ，anyway， 但係夠 grand 嘅。你怎麼看另外一個商場啦？啊，嗱，呢度啦，啊呢度應該係旺角嘅新世紀係嘛？啊，火車站。 哦， 係啊，那個可能是另外一樣，但係咧，你俾要睇到係一種即係個繁榮同埋燦爛嘅感覺嘅。啊，你翻大陸咧，啲商場咧，真係 有。 喂，講 size 咧，大陸係全世界最大嘅商場。咁從前咧，即係又講翻 analog 年代咧，就即係商場大都係首推美加噶啦。咁啊，兩大商場，一個就喺明尼蘇達州，有一個全世界最大嘅商場。第二個咧就另外一個就喺加拿大 Edmonton。 都裝緊，全部都裝緊。 但係你如果要確計 size， 你係冇得同大陸砌嘅，佢一定會超越，因為大陸人咧係好中意做 big anything big。 我想是因為呢有個我想即係喺即係世界呢、 應該補充 阿里巴巴同埋呢個 Amazon 出現呢係、對所有啲商場呢係影響好大， 即係對美國、 有很多老商場其實已經不是這樣了，即已經是衰退了，你看衰落也很重要， 你說尤其 是你 看大陸、很多真的一線商場是已經轉型的要、以前轉型之前呢、Retail 和 F&B 即是餐飲的比例是8:2的、但是你看到兩個原因，就是因為 什麼叫8:2、就是 80% 和 20% 而已、只佔 20% 做餐飲、因為你去 shopping 你都要找地方坐下吃下、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好的比例8:2。咁同埋喺大陸嚟講咧，我成日話佢而家學緊嗰套都係香港嗰套，因為如果講真的，香港嘅就商場文化好成熟嘅，亦都好成功啊！今時今日都係成功啊，雖然你話貴啫咁但係真係有人流，係真係會有人買嘢嘅。咁但喺大陸咧，即係受電商影響咧，就已經係一個好肯定的一件事。加上咧。在2015年那次的股十月的那個股災呢， 是 那個呢，你知道一次的股災是燒了多少錢呢？大概呢是燒了35万亿人民币、 35万亿人民币。 那你整個歐洲有很多好多國家加埋 GDP 都冇30万亿，但係一個股災喺 within 一個月內咧係燒咗30万亿。而當時咧，你要記翻記，你哋記住，當時股票市場喺中國要註冊嘅啲人啲股民，大概5000几万人。但係一到2015年一炒到興嘅時候咧，抽熱嘅時候咧，係接近1亿人翻一倍。咁當然啦，即係你會諗到，即係話咁，我哋用翻市場去分析翻，即係話10000人，大概1亿人就代表咗中國係最有消費力嘅嗰 中產階級 人啦，係佢未到中產，但係起碼咧，佢有財富保證嘅呢班人，而呢班人係就喺嗰個月就冇咗35万亿，平均每人係冇咗35万。 嗱，唔怪得香港咁靜嘅嗰排， 唔係，所以你睇到好準嘅，所以電商出現，跟住再加埋依樣嘢，當然依個政府即係當時嘅一個政策行為，我認為係啦，因為好老實，成個中國個市，因為我哋公司即係以前一路都係做香港，加埋日本。後尾喺2003就一定係加個好重要嘅中國市場，因為呢個市場真係高速增長，而睇得到依幾年有個好即係、有一個逆轉，我睇到逆轉，即係好多人都講緊啊，係2014嗰個瑞士拐點出現，咁依個係一個原因，咁我覺得係每一個高速增長一定有終結嘅，即係你哋讀商科，你哋更加要知道依樣嘢嚇。當那個終結出現的時候，再加我覺得是李克強三條頭馬都話，第一個就是內銷啦，跟住就是做生產啦，即係來到生產啦，我哋 manufacture 嗰部分啦，同埋基建咧，基建唔使諗啦，已經冇咁多啦，來到加工做工廠。全部走了，已經去了東南亞地方了、連越南、緬甸、巴基斯坦了。最後一就是內銷、內銷不是決定你的 GDP 的、是決定我們剛才所說的是你的人均收入嘛、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你人均收入不夠的話你怎樣消費是不是、所以那時候你想想 由溫家寶去到李克強永遠都有一句說話，就是要將他的人工翻一倍，但是翻不到，因為為什麼呢？今天的中國成本已經是開始貴了，你再翻多一倍的話他就變成、他已經是全世界即是再上一級，更加沒人找中國做製造。 阿伯告訴你，你說要翻倍嘛，其實還有一個宏願的，就是2020年呢希望滅到貧在中國，這個重勁，這個目標真的難、 即譬如我國家經常說 一帶一路希望帶動所有其他的 周邊國家亦都可以改變它經濟狀況脫貧，我經常覺得是一個很大問題，即係當依啲國家佢經濟唔好，或者出現一啲經濟危機，就好似泰國以前嘅印尼，你攞嚿錢去幫佢江湖救急，我成日話，我覺得冇問題嘅，救佢一命。但係你要去脫貧咧，係好危險。脫貧佢一定有佢因素，即係譬如有一個朋友佢40年人好唔掂嘅，你要去脫貧。 很多原因的嘛，有外在環境、個性、歷史這麼多樣東西，百幾二百年他還是這麼窮，這麼貧窮當然有原因，我覺得是困難。我反而你說 OK 我拿來做貿易或者拿來、做、將輸出去那些剩餘物資沒問題，不過剛剛前日又有新的看到了，這個日本和印度有聯盟了，啊、有個自由走廊叫做，係啊，佢就走廊其實就要同一帶一路抗衡。咦，我話你又搞啲咁嘢，所以即係我覺得好事多磨，即係唔容易。 TPP 借先還魂都成日講噶啦， 唔容易。唔係啊，因為一帶一路其中有一笪地方咧，佢最重要嘅即係入非洲之前。要經過 印度 嘛，印度一路都不 buy 依個 idea 嘛，直情連會都不離開嘛， 仲喺度串佢哋添。 係啊，我話你哋國家的政策嚇，你唔問下我哋，你就寫埋我落去就唔得。即係變咗你咁樣講法嘅話咧，就知道佢有離心，但估唔到佢會同日本聯盟啊嘛。所以我話一帶一路咧，以後點樣咧，真係要睇啦，真係。 我哋 想睇到商場文化啦，一帶一路係咁大嘅，咁啊中國政府慢慢諗掂佢啦。咁但係商場文化好得意嘅現象喎，喺大陸咧商場文化可能就實體商場咧就有問題嘅，但係網絡商場或者啲網售啊、支付寶啲發展又好蓬勃，算唔算係嗰方面業務先係新興？而品牌點設計咧？一個實體嘅商場同你網絡虛擬嘅商場品牌方面係有啲唔一樣嘅諗法嘅咧，係。 其實依個係一個危險的做法的，因為點解咧？當然如果你話喺網絡世界最大的得一個啫，就是阿里巴巴，係、 除咗京東嗰啲嘅， 京東。但係如果相比嚟計咧，就即係最大的莊， 就係、是、一巴獨大。 咁你就要看下佢係咩背景，你咪知啦。咁但係個問題就是咁樣，電商的衝擊是很大，是對直接、是直接對所有的零售呢，最大的就是它是真的令到你所有的零售呢是關門的。而所有關門、如果你用一個顯微鏡去看，只是一個個體户的問題，但如果你放回大，每一個關門的商家、商鋪就是一個中產家庭的寫照。香港曾經在從70去到90年代20年為什麼會這麼發達呢？是因為有大量的中產的家庭出現，或者中產的這個階層的出現，而令到香港發達，無論是消費，無論一切地產，甚至乎股票市場、金融，很多都是的，而形成了所謂即東方之珠，就是那個時間。中國是很想去即係趨向中產呢、這個，即係從你話希望到幾多年佢哋脫貧，我覺得呢個不容易，但是將中國的中產階層增加是可以的。但是當電商的出現，令到很多品牌未經過個培養就已經關門，這個已經是一個缺陷。仲有電商嗰個本身政府的管制是很低的，所以他哋基本上係食，即係我成日話佢贏得太犀利。你睇睇德國每一年，你睇翻佢個數據知，德國的 GDP 最好的一年是電商最差的一年。 哦，原來翻比例 翻翻嘅，係啊，但喺中國唔係嘅，中國係好開心嘅，每一年咧就即係佢哋嗰個光棍節又衝破紀錄， 十一月十一日。 即係我心諗，我話如果衝破紀錄，即係代表咧你嘅實體經濟咧係會即係俾人即係拗得好重嘅嗰棍，係啱啱相反，因為點解佢哋嗰個他們那個所謂叫生物鏈是太單一了，所以你不同開一間店它很多人受惠的，有裝修、入鋪、有人流、有製造，還 有 很多樣東西， 掃地在門口掃地， 每一樣東西都是請夥計，都請得多了，要 你做連鎖店的，尤其是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沒有了，全部就在一個 dotcom 那裡，喂，但我已經不講失業，而係話成個生產能力係會突然間降低曬。嗱， 我會唔會係即係通常網購咧，都唔係買最貴嘅嘢咯。你頭先講話德國 GDP 最好嗰年咧，就係佢哋網購咧係最衰嗰年。 最衰嗰年。 啊，咁啊換句話嚟講咧，當你收入多咗嘅時候咧，你未必去買咁多平嘢啊嘛。而家網購主要都係平嘢嚟嘅啫嘛，貴嘅嘢咧， 75蚊到120蚊。 係啦，唔屬於貴嘅嘢啊嘛， 絕對 貴嘅嘢咧，應該咧即係生口木面睇，即係拎嚟俾我睇下。 要講嗰個成個體驗啊嘛， 要體驗摸下。不過 有嘅古仔啦，大家聽下，就某富即係某乜比較富有嘅立法會議員咧，同我食過飯啦，咁啊即係。當時是做監製的，咁啊佢啊同我講 咩個時代 啊？即係都係幾年前的事啦，啊幾年前的事。佢話我問佢你哋有冇買呢個江斯丹頓錶？我哋咧即係都係嗰排咧，即係啲大陸人咧，大陸客嚟香港之後買依江斯丹頓，我知有呢樣嘢。是知道呢個牌子，我哋咪知道咩金撈啊，你咁乜嘢話金撈尖啊，你咁嗱呢個 有一隻叫勞斯丹頓， 勞斯丹頓啊， 勞斯萊斯 再加 加呢、這個嚇、啊、江斯丹頓就變咗勞斯丹頓， 勞斯丹頓 remix 咁啊嗰只有啊呢個 咁自由行咪救香港咯，自由行咪實體經濟叫做係， 但係自由行救香港，你要記住佢哋嗰啲一條龍嘅， 咁啊係， 又落嚟坐嗰架車係佢哋嘅。 是 跟住去住的旅館不是酒店，旅館他哋自己搞的，跟住食飯喺邊一間，喺北角啊，邊去邊度都是他哋自己開的一個食堂，不可以叫飯店，食堂 係食堂。我經過個土瓜灣啊，有一日中午到啦，中午時分經過土瓜灣啊，咁佢有啲酒樓成日落閘嘅，點解咧？因為咧港燦樹不招待，全部裏邊 香港人招待， 哇咁封閉啊！ 然之後買嘢自己地方，根本冇作用嘅， 啊台灣一樣啊。即係話啲陸客咧，早幾年開始去台灣啦嚇，即係大概零九一零年到開始多陸客去台灣啦。其實台灣嘅受惠係好少嘅， 好少 啊，因為裏邊咧整個鏈咧，整個一條零服務咧，都多數係由香港大陸人開嘅公司就搭飛機過台灣去再搞嘅，咁所以台灣人民嘅受惠係好少，除非你係做前線，咁前線多數咧就係低薪嘅職業啊嘛。咪講翻頭先買錶故事，點解攞翻出嚟講咧？就值得講啊！你話即係貴嘅嘢咧，同平嘅嘢係唔同嘅，平嘅嘢就網購都算啦，最多咪即係嗰幾廿蚊、一百蚊啦嚇，碎咗都冇辦法啦。咁啊，貴嘅嘢最好咧就係面對面啦。李永全，我幫你買啲正嘢，你俾我睇下、摸下， 摸下 都好啊。衫啊著下啦，錶啊你摸下啫，你有啲咩 function 啊，咩正啊？咁啊，呢位世家子係同我講，佢話阿湛生啊。在香港呢我們都叫做有錢人、我說沒疑問、我們去買一隻錶呢，譬如如果二十幾萬的話呢、去錶鋪呢，我一定叫他出來呢拿出來給我看看的、就是 show 一些 function 給我看看、喂很正常啊，你買一件衣服、貴一點的你都 試一下穿一下、 試一下穿一下啦買對鞋都穿一下啦，是吧、他說呢，我大陸人買錶呢不是這樣的、一買呢就買幾隻，是不看的、買二十幾萬隻的錶、買幾隻我拿幾隻來 有炸係、但是你要記住真的這樣買的那班多數呢就剛才我們說沒有品味那些人即他只是相信品牌的話 八個 貴的就一定好的 了好品、 但是真的有品有品味那班呢很要求很高 當然是有要求了、講回這些是幾年前的事的就是習開始反貪之前的事 好了而家個 病收斂好多噶啦， 我哋即係講翻咧，所以成個改變咗咧，而家啲商場咧就慢慢一個好大改變，由大陸開始改變，就係你開咁多商場又咁大，有啲商場大過香港好多有啲。 哦，一早咧，因為我有做過少資料搜集，而家全世界最大嘅 shopping mall 係喺中國。 喺中國。 咁頭先所講嗰兩個 shopping mall 咧，啲係 analog 年代嘅。 analog 年代。 頭先話明尼蘇達州啊，我諗起啦，喺明尼艾普魯斯市 Minneapolis。曾經是最大的。咁咧， 依個禮拜有依個 Indy 500賽車就係嗰個。 另外一個就係喺加拿大嘅Alberta 嘅 Edmonton 市。咁啊，兩個商場咧就輝映，但係好奇怪，都係內陸㗎。一個州同一個省都係內陸。 都係內陸啊。 仲有一樣奇怪，將來有機會討論嘅呢兩個當年最大嘅商場咧，係喺所謂 Bible Belt 裏邊嘅。 點解？ 即係聖經大裏邊嘅啊，咁咧就值得研究、啊、因為聖經大裏邊咧通常係保守，保守即係話喺 business 方面咧，佢哋 pro business。如果我哋用政治光譜去睇咧，即係佢哋右翼。在右翼的環境之下才能 夠 開了這麼大的商場是 good business、啊、這個就是、其中一種分析啦，我們有機會將來可以討論一下、嗯、這兩個很大商場 Minneapolis、和 Edmonton、啊、Anyway 你講講大陸的商場怎樣。 沒有，現在他們你看到即由今年的最後一季，你看回那個、即是我們叫、消費情緒指數，其實在48個月最低就是在2015的第四季12月、嗯、沒有那些錢都燒了30多萬億，當然慘了，沒人消費 我就趁你剛才說的， 所以變了他們現在 就調回轉了，就將 F&B 的數量增加了，唯有、嗯、甚至乎去增加，我聽過我看到有 些數據，有些商場去到夠得去到55、 嗯、 即是將商場 cut 了一半拿來做飲食、嗯、因為不是你租都冇用，租佢做唔到生意。我有啲真係有啲好熟嘅朋友，佢哋係啲 owner 嚟嘅。佢話：你知唔知佢係有幾個月集睇唔交租嘅所有人？ 哦， 咁你諗諗，喂，80% 嘅 income 停咗，因為大家冇生意，咪、哦、唔交租好，因為係咁樣嘅。佢哋做生意嗰時 候、哦，大陸可以，啊、香港我睇唔得。 你收信我唔走噶啦。咁佢話嗱，佢話如果你話唔收我封你鋪得。80% 得八成的鋪全部走，你個場就死噶咯喎！以後 係 所以是很頭痛的嘛。咁點咧？咁而家個辦法就是將佢咧就轉型啦，就將飲食，因為始終都好飲食你當然都而家電商 基本需要， 電商都可以嘅。而家你都可以啊，即係 set 咗電話到 啊，咁俾我哋香港成功添，佢搞即係外賣啊。 但係你話喂，我想同啲朋友食飯唔得噶嘛，始終你都要出去噶，係咪先？因為嗰個。是一個 social catering 嚟噶嘛，嚇生活的一部分，就將嗰度增加，就夠膽去到五或者超過50%，係攞嚟做食肆，而將零售咧 cut 到咧50或者以下，咁你就已經諗得到嗰個零售市場係幾即係 萎縮啦， 萎縮得幾緊要， 萎縮啊真係。 咁呢樣嘢亦都係反映到你睇翻香港係喺2016第一季到而家自由行團客係少咗。咁、其中好大原因真係佢自己本身嘅消費同埋經濟能力係降低緊嘅，呢個冇否認。 咁即係話香港行呢條水咧，靠頭先啲咁即係輝煌嘅商場啊，起碼睇起上嚟好好睇嘅商場咧。條路就不是行得啱啦，係嘛？ 香港可以做中產嘅，其實，因為香港即係我又講翻兩樣嘢。 你頭先話大商場主義啊嘛？ 係啊，唔係因為點解咧？我講大商場主義就是因為成個創意工業政府嘅思維模式咧，仲係用商場，仲係用消費。其實唔係香港政府啊，係成個華人嘅創意工業都係啊。你睇台灣 嚇、 有什麼崇山啊，有呢個華山創意園啊，有好多呢啲噶。你去成品，你去華山，你一定會行過呢啲地方。 大量精品。 你去大陸咁，以深圳為例，咁最出名嘅就華僑城嗰個啦 ，OCT 啦，咁個個都喺嗰度啦。咁香港又都有啦嚇，有呢個中環嘅嚇 PMQ 啊，有。喂，所有都係同商場，都係同消費主義有關。我哋叫消費設計、消費創意。整個政府仲係用希望用一笪地方啊，老地方、新地方、舊地方，將佢轉變，帶動人流去睇一啲香港創意。咁呢一種只不過係增加消費，增加一笪地方旅遊，而實際上對成個創意工業係冇咩幫助嘅。你諗清楚呢種做法。英國做過80年代一樣揾個舊嘅 loft 去做一啲嚇、New York 都做過，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嗰啲真係即係 global designers 嚟嘅嚇 ，Westwood 啦、Tom Dixon 啦、McQueen 啊，都係呢啲。咁但係發覺只不過係造就咗一個旅遊區嘅啫，而對真正後邊嘅即係個所謂嘅核心嘅創意工業係冇幫助嘅喎，係咪先？你即係有啲地方我俾你去賣多啲DVD 賣多啲 Blu-ray， 但係唔係代表成個電影工業就因此而得益或者會進步，係冇可能英國發生呢個問題之道。嗰陣時嘅即係嗰個內政部長就改啦，就話改變咗。將我哋嘅 pop culture 捧到成功，而所謂 pop culture 即係普及文化，普及文化音樂。电影 是 文字，文字是包括杂志啊、书啊、所有杂报纸啊，这些时装建筑，喂，这些全部是 pop culture。只要将 pop culture 拱到去给大家接受，我们的唱功演自然你不需要有笪地，啲人都会不来敲门去消费去接受。跟住哪个地方开始啊？日本不是这样。你看回80整个日本就是将创意工业一样是经过 pop culture 而被人认识日本而送上日本文化，我们才你看当时的日本设计师也是个 age 也是个年代冒起。 是、 你我们那时代你看回、日本的音乐、那时候、几多 idol 电影杂志 漫画 漫画动漫喂，整个 pop culture 一成熟，那它本身的这个地方的文化就会受人家欢迎及追捧。今日的 J-pop 不是一样，不过 J-pop 有一样不同。J-pop 刚才我们说它有一样东西是跟它们很大分别，就是它的文字还未能够水银借地。我们看不到有太多的韩国的作家的翻译小说杂志。日本不同，日本到今日还有大量成熟成功 的作家。 村上春树 ,fans 众多。 很多还有。所以变成韓國的 東野圭吾啊， 所以你會看得到，即係韓國的而家個 K-pop， 佢係好表面，而佢可唔可以延長咧？我一路都係好懷疑。不過日本和英國就繼續，香港你睇翻，曾幾何時喺70年代到80，我哋的香港文化是 serve 緊全世界的華人市場。有我哋嘅電影，唔係淨係功夫電影喎，乜嘢電影都係喎，係 領導，領導 嘅音樂， 係 每一樣嘢，我哋即係香港形成咗係一個 pop culture， 一個好一個好明顯嘅普及文化，而嗰樣嘢係俾人接受， 係領導性嘅， 而帶動其他嘅設計，無論 fashion 啊、平面設計、廣告。因而增加，所以我話我哋唔需要係咪真係要俾咁多資源去搞咁多，有係好事嘅，當然，但係我哋唔能夠放棄或者忘記香港嘅 pop 嘅普及文化，而喺今日你會睇到，我諗最明顯的一樣嘢就係香港嘅其中第一個 pop culture 全世界性就已經崩潰咗，就係電影。 係， 咁你就明白呢樣嚇，跟住我哋嘅曾經嘅音樂。已經萎縮緊，跟住第三，我哋嘅文字嚇，我哋嘅出版 係 萎縮得更加厲害。 係 每一樣每一樣，香港代表香港嘅普及文化一路一路低落，成個創業工業亦都因此越嚟越難行。 咁難行，係咪真係冇路行呢？咁啊，不如唞陣先啦，翻嚟再講下啦。不過喺依節休息之前咧，頭先啊，我趁住啊李永泉講緊嗰陣咧，你見我對眼喐， 碌緊喺度， 碌緊，其實個腦喺度轉緊。佢頭先講到話，2015年嗰次股災啊，大陸股災咧，中國咧就唔見咗35萬億人民幣啊嘛。用最簡單的算術計算，35萬億人民幣到底是有多少呢？這個中國國庫呢，外匯儲備是30000多億美元嘛，這個35萬億的人民幣一定超過中國整個外匯儲備， 富可敵國， 就是中國人民血汗錢呢可以在這麼多的血汗錢呢個個炒啊炒走啊，什麼東西都沒有了，而政府的干預都很重要的，什麼沒有了，不見了，就是儲了這麼多年的，就是相當於超過這個數目是不鬼見了它的。是不是完全條路這麼難行呢？香港或者大陸呢？稍後回來再講過吧。